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那到开始，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是一周的开始了，这个周末你过得还好吗？今天呢，我要带给你各种非常热闹的开场，而且各种的弦乐，还有小提琴的跨界作品。来签到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six. 一把小提琴、中提琴、还有大提琴、钢琴，构成了这支很有意思的舞蹈，可以算是一个优雅午后的开始吧。这里是古典流行，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会飞的老马你好，微笑下蛋说感冒中听音乐放松，胡雪迪说美妙的音乐，寒风中的暖意。当然了，再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MJG Nick F 还有金美美、甲贺山人、还有 Sunshine 和风细雨、秋水风神，还有清秀、清水飘然啊、郑强、小鱼娘。尼克艾夫说了，这个周末还不错过的，前天看了《星球大战八》，而昨天看了《勇敢者的游戏》。哪个勇敢者的游戏？还有邓新荣，你好啊！邵阳说了，周末没有古典也流行，感觉缺点东西。邵阳你，尼克艾夫说晚了。安卓还有清秀，树下清风。那说到音乐，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听它，真的感觉缺点什么。无论是你把音乐当作下午茶、甜点，或者是生活的调味品，还是心灵的涌动，没它不可。总之，少了音乐，真的生活少了色彩，少了味道。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综合着一首 Tango， 一首热情的 Tango， 还有一首拉丁的音乐在一起。它的名字叫做 Polymico， 可以说是当代的一种舞厅舞，也有一些室内乐的感觉。只是这个配器的感觉，好像真的让我们觉得这个午后还挺美好的，是这样吗？ 流行。 刚才是一首激情的 Tango， 演唱者演奏者是戴维加雷特，他的跨界小提琴可算是出神入化，因为他从小也有古典音乐的功底，所以有时候也不同于其他的跨界演奏者。其实从一开始兴起的小提琴跨界，从瓦妮莎妹开始，到后来包括邦德组合，一直到现在可以算是古典跨界界最当红的就是他了，戴维加雷特。而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另外一个组合 Vivaz， 他们演奏的一首改编自阿尔贝尼斯的那首很好听的探戈。很喜欢阿尔贝尼兹的这首探戈，因为它最早呢是一首钢琴曲，后来被改编成了无数个版本。而说到探戈这个舞蹈题材，起源于南美洲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当时阿尔贝尼兹西班牙人，他在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其实探戈舞曲刚刚开始进入到欧洲，因此这首作品呢在节奏上更像是西班牙的传统舞曲哈巴涅拉，而其实探戈舞曲的前身也还有哈巴涅拉舞曲的一种。所以在音乐上的特点，如果你要听节奏的话，你会听这样的感觉，强弱弱，次强弱弱，强弱弱，次强弱弱。每种音乐每种节奏都有它特点，除了听曲调以外，记住节奏也是记住音乐形象的一部分。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能够听那么多曲子，我怎么就听不出来这首曲子是什么？记住它的不同的类型，有旋律、节奏、和声等等，随着你听得越来越多，就会觉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记下，喜欢这些动听的音乐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查尔达什》。说到查尔达什，大家熟悉古典乐的朋友知道，这是意大利小提琴作曲家蒙蒂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还有一首曲子叫做《爱的晨曲》。说到查尔达什，其实呢，意思是客栈的意思，是出现在19世纪中叶一种匈牙利的民间舞蹈。它的音乐呢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缓慢的，速度呢有些徐缓而富有歌唱性，还有一部分呢是快的，叫做弗里斯的节奏。这部分节奏很鲜明，就像我们结尾听到的这样，速度很急，情绪也非常的热烈。而这里同样我为你带来的是小提琴跨界戴维加雷特所带来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他的一首跨界作品，叫做《班卓对决》，是用班卓琴和小提琴来进行一种互相的对比对决，很有意思。而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吉他和小提琴的对决。

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目前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新年的第一个周末，千年龙华剪纸传承展在上海龙华街道拉开帷幕，社区群众的优秀剪纸作品和剪纸大师的最新作品同台共展，让传统的民间剪纸艺术真正回到民间。在这次剪纸传承活动当中，特邀上海剪纸国家级传承人奚小琴等大师广泛传授传统的剪纸技艺，原创剪纸作品100多幅。多媒体舞台剧《发小天台之八臂哪吒城》将在2018年2月18号到22号在民族宫大剧院首演，出品方还将在剧场举办老北京民俗庙会，把舞台剧的气氛延续到剧外。这部多媒体剧将通过多媒体视频与布景来构建刻画北京城中现代与传统的元素，呈现一个关于北京的城市寓言，用穿越的方式讲述三个孩子在北京经历的种种新奇冒险。2月16号到21号春节期间，朝阳公园大马戏将进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让春节期间逛庙会的人群共同感受这台绚丽的马戏演出。新春版的小丑演员曾荣获蒙特塔洛国际马戏节的金小丑奖等重量级奖项，身怀绝技的动物明星也将轮番上阵展示各自的绝活。下面来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光流逝，经典永恒，文明也流行，让古典融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真的是精彩，对不对？刚才这首 Tango 其实是改编自皮亚佐拉的一首小快板的 Tango。有人说 Tango 有时候听多了会让人着迷，有人说 Tango 是纵情的，但却纵情的深情内敛，仿佛是冰山下的火焰。 Tango 也是忧伤的，但却在忧伤中怀着希望的种子。 Tango 是高傲的，但却高傲的心怀悲悯，给人以抚慰。而在 Tango 中也浸润着身在异乡游子的情怀，掺杂着命运坎坷的艰辛，包含着对人生的痛苦思考。这种独特的气质使得 Tango 具有了一种不可言传的动人，一种特别的意味。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下半时段的开场为你带来的是两首 Tango。 我是古月，上半时段各位好朋友说到的，小象丁香说了，上半时段我们听过查尔达什，他说喜欢这种吉普赛风格的小提琴曲，热情又有些哀伤，有些矛盾，但美得浪漫。那么 Tango 呢，其实也有这种特性。还有下半时段我看看樱桃小丸子你好，说都好听，经典就是经典。还有我爱钢琴东面大海，还有鹏鹏你好，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很有意思，那就不找你。还有颖儿张静，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是周一，我想在这个新年的初始，我们沉静的躯体在音乐中，在意念中随着音乐起舞吧，仿佛在音乐中也可以化成了一团火。你是不是也是这种看到 Tango 就不想坐着，听到 Tango 就心中就想起舞呢？今天你或许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听到过很多的 Tango， 包括很多的节目里也介绍过不同的 Tango， 而最有名的一步之遥大家也许是深深记得，今天我就不特地给大家带来了，我只是想说每一首曲子都是一种人生， Tango 不仅是一种舞蹈，不只是音乐，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方式。接下来我为你带来一首交响曲， 微笑说很喜欢今天播放的小提琴探戈的舞曲，室内乐的感觉给周一开始的工作提气。那么这一首呢，刚才我说了这一首交响曲，相信大家很少听到，这是比才创作的 C 大调，他的第一号交响曲，其实也算是他唯一的一号交响曲了。当然有人又把这个罗马交响曲和第一号交响曲有些混淆。其实有人说比才他37年的生命是很悲运的，其实哪位作曲家，很多的作曲家何尝不是呢？像舒伯特一生也是穷困潦倒。而说到比才，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要算是歌剧，像他的卡门，像他的阿莱城姑娘，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过应有的成功。等到卡门红得发紫的时候，比才已经长眠于地下了。年少时他很得志，也是神童，9岁便被巴黎音乐学院录取，17岁时创作了 C 大调交响曲。我们其实也听到了这首作品经过了很多的改编，但是至始终没有太好的上演。后来他还创作了一首罗马交响曲。后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交响曲，比才本来计划将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分别冠以罗马、威尼斯还有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四个城市的名字，可是因为这样的内容要装进一个结构完整的交响曲难度太大，而不得不放弃了。后来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大部分创作，只留下了一个协奏曲还没有定稿的第二乐章，一直到1866年他的第二稿才完成，他仍然不满意，因为第一乐章是个变奏曲，又不太交响曲，又不太像。比才很想把它改成更为传统的形式，但是我觉得不像交响曲又怎样呢？还是写出一部具有着自己特色的交响曲很有意思。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比才少年的时候17岁时创作的 C 大调交响曲，也是他的第一交响曲。从曲子当中就可以看出到它的旋律色彩非常的明快，也充满了它的创作才华。